Thank you. 道这是残秋景， 那位林 喜字儿红，上打一把。

明去上关王庙烧香了心愿，爱与那公子去送盘飞印，他二人挤一坨天色一晚一夜无话呀，就到了清晨。

那洞中，自转大圈，每日饮宴都见佛，肚里朝政，作恶多端。这一日正在相府花酒陪伴进参谋，一路咣当的走进了前，说丞相啊，你来看，暴击国本如雪片，十八路诸侯来犯边，依然杀到了泗水关。这东宫大吃一惊，顾不得饮宴，忙传旨聚集两班文武官。东卓说十八路诸侯全都造了反，哪位将军好得到军前，吕布闻听天伦呼唤，相府只管把心放宽。围而看十八路诸侯也不堪我一战，听闻儿方天几尺驸马，管教他命安全。我闻听笑容满面，我儿英勇殿下传，奉先呐、啊、此一去要多带人马，久经操练平灭诸侯啊，早归还，免得为父挂心间。这吕布答应了一声，将身转在旁边，忽有一人那、啊、将他拦，高声喊杀鸡何必把牛刀献，不劳温侯到军前，末将远战诸侯首级罗取住大囊看，洞中吕布山路留神观，见此将好威严，冒征鸣杀冲天，往头上看，戴顶八角那插枪盔，盔缨乱颤，身上穿金铁甲，甲与子相连天，天生我抱头金睛，刚须铁面面下悬，护心静静如珠，我正当装寒寒风吹飘摇摇，不被气死胆难过的勇将，错头乱过天，这元将心花凝穷，能征惯战丞相啊，我将我愿当先，泗水关中反叛，提冷风抓走战，领雄兵到军前，传教那十八路的众诸侯，一个个丧了黄泉，将人头接回到那丞相府，把他尸首将军积怨逃走，领兵五百救命你，出阵一速被骗将官，这华雄此